第53回，缠主吞餐怀鬼孕，黄婆运水解邪胎。德行要修800，阴功虚积3000，君平步我与亲冤，使合西天本愿。魔似刀兵不怯，空劳水火无欠。老君降服却朝天，笑把青牛牵转。却说那大路旁叫唤者谁？乃金嵌山山神徒弟，捧着紫金钵盂叫道：“圣僧啊，这钵盂饭是孙大圣向好处化来的，因你等不听良言，误入妖魔之手，只令大圣劳苦万端，今日方救得出，起来吃了饭再去走路，莫辜负孙大圣一片功效之心也。”三藏道：“ 徒弟，万分亏你，言谢不尽。早知不出卷痕，哪有此杀身之害？” 行者道：“不瞒师父说，只因你不信我的圈子，却叫你受了别人的圈子，多少苦楚，可叹可叹呐。” 八戒道：“怎么又有个圈子？” 行者道：“哼，都是你这孽嘴孽舌的憨货，弄师父遭此一场大难，找老孙翻天覆地，请天兵水火与佛祖单杀，竟被他使一个白森森的圈子套去。如来暗示了罗汉，对老孙说出那妖的根源，才请老君来收服，却是个青牛作怪。” 三藏闻言，感激不尽道：“仙徒，今番经此，下次定然听你吩咐。” 遂此四人分吃那饭，那饭热气腾腾的。行者道：“这饭多时了，却怎么还热？” 徒弟跪下道：“是小神吃大圣功丸，才自热来伺候。” 须臾饭毕，收拾了钵盂，辞了土地山神，那师傅才攀鞍上马，过了高山，正是涤虑洗心归正觉，餐风宿水向西行。行够多时，又值早春天气，近了些。紫燕呢喃，黄莺献唤。紫燕呢喃香嘴困，黄莺献唤巧音频。满地落红如布锦，遍山发翠似堆银。岭上青梅结豆，崖前古柏流云。野瑞烟光淡，沙轩日色寻。几处园林花放蕊，阳回大地柳芽新。正行处，忽遇一道小河，澄澄清水，堪堪寒波。唐长老勒过马观看，远见河那边有柳荫垂壁，微露着茅屋几船。行者遥指那乡道：“ 那里人家一定是摆渡的。” 三藏道：“我见那乡也似这般，却不见船只，未敢开眼。” 八戒悬下行李，厉声高叫道：“摆渡的，撑船过来！” 连叫几遍，只见那柳荫里面咿咿呀呀的撑出一只船儿。不多时，相近这岸，师徒们仔细看了这船，真个是短棹分波，轻饶泛浪，看堂油七彩，床板满平藏。船头上铁缆盘窝，船后边舵楼明亮。虽然是一苇之行，也不亚泛湖浮海。纵无锦懒牙墙，时有松桩桂戟。故不如万里神州，真可渡一河之隔。往来只在两崖边，出入不离古渡口。那船儿须于顶岸，有梢子叫云：“ 过河的这里去。” 三藏纵马近前看出，那烧子怎生模样？头裹锦绒帕，足踏皂丝鞋，身穿白衲锦裆袄，腰束千针裙布衫，手腕皮粗筋力硬，眼花眉皱面容衰，声音娇细如影转，近观乃是老群刹。行者近于船边道：“ 你是摆渡的？” 那妇人道：“ 是。” 行者道：“ 少公如何不在？却是少婆撑船。” 妇人微笑不答，用手拖上跳板，沙和尚将行李挑上去，行者扶着师傅上跳，然后顺过船来，八戒牵上白马，收了跳板。那妇人撑开船，摇动桨，顷刻间过了河，身登西岸。长老叫沙僧解开包，取几文钱钞与他。妇人更不争多寡，将缆拴在傍水的桩上，笑嘻嘻进入庄屋里去了。三藏见那水清，一时口渴，便找八戒取钵盂，舀些水来我吃。那呆子道：“我也正要些吃的。”既取钵盂，舀了一钵递于师傅。师傅吃了有一少半，还剩了多半，呆子接来一气饮干，却扶持三藏上马。师徒们找路西行，不上半个时辰，那长老在马上呻吟道：“ 哎呦，腹痛。” 八戒随后道：“ 我也有些腹痛。” 沙僧道：“相师吃冷水了。”说未毕，师父声唤道：“ 啊，疼得紧。” 八戒也道：“ 疼得紧。” 他两个疼痛难禁，渐渐肚子大了，用手摸时似有血团肉块，不住的鼓拢鼓拢乱动。三藏正不稳便，忽然见那路旁有一村舍，树梢头挑着两个草疤。行者道：“ 师傅好了，内乡是个卖酒的人家，我们且去化他些热汤与你吃，就问可有卖药的，讨贴药与你治治腹痛。” 三藏闻言甚喜，却打白马，不一时到了村舍门口下马。但只见那门外有一个老婆婆，端坐在草墩上，寂忙。行者上前打个问讯道：“ 嘿嘿，婆婆，贫僧是东土大唐来的，我师父乃唐朝玉帝，因为过河吃了河水，觉肚腹疼痛。” 那婆婆喜哈哈的道：“ 哈哈哈哈，你们在那边河里吃水来？” 行者道：“ 是。”在此东边清水河吃的。 那婆婆欣欣的笑道：“ 好傻子，好傻子，你都进来，我与你说。” 行者即搀唐僧，沙僧即扶八戒，两人声声唤唤，舔着肚子，一个个只疼得面黄眉皱，入草舍坐下。行者指教：“ 婆婆，势必烧些热汤与我师父，我们谢你。” 那婆婆切不烧汤，笑嘻嘻跑走后边，叫道：“ 你们来看，你们来看， 那里面普地普踏的，又走出两三个半老不老的妇人，都来望着唐僧撒笑。”行者大怒，喝了一声，把牙一呲，唬得那一家子跌跌降降往后就走。行者上前扯住那老婆子道：“ 哼，快早烧汤，我饶了你。” 那婆子战兢兢的道：“ 爷爷呀，我烧汤也不济事，也治不得他两个肚疼，你放了我，等我说。” 行者放了他，他说：“ 我这里乃是西凉女国，我们这一国尽是女子，更无男子，故此见了你们欢喜。你师父吃的那水不好了， 那条河唤作子母河。我那国王城外还有一座营养馆驿，驿门外有一个照胎犬。我这里人但得年登20岁以上，方敢去吃那河里水。吃水之后，便觉腹痛有胎。至3日之后，到那营养馆照胎水边照去，若照得有个双影，便就降生孩儿。你是吃了子母河水，以此成了胎气，也不日要生孩子，热汤怎么治的？ 三藏闻言大惊失色道： 徒弟呀，死死怎了？ 八戒扭腰撒胯的哼道： 爷爷呀，要生孩子，我们却都是男身，哪里开的产门，如何拖得出来？ 行者笑道：古人云，瓜熟自落，若到那个时节，一定从肋下裂个窟窿钻出来也。 八戒见说，战兢兢忍不得疼痛道： 罢了罢了，死了死了。 沙僧笑道： 哈哈哈，二哥莫牛莫牛，只怕错了养儿长，弄做个胎前病。 那呆子越发慌了，眼中银泪，扯着行者道： 哥哥，你问这婆婆看哪里有手轻的稳婆，预先寻下几个，这半会儿一阵阵的动荡的紧，像是催阵疼，快了快了。 沙僧又笑道： 哈哈，二哥，既知催阵疼，不要扭动，只恐挤破浆泡耳。 三藏哼着道： 婆婆，你这里可有医家，叫我徒弟去买一贴坠胎药吃了，打下胎来吧。 那婆子道： 就有药也不济事，只是我们这正南街有一座解阳山，山中有一个破耳洞，洞里有一眼落胎犬，吸的那泉里水吃一口，方才解了胎气，却如今取不得水了。向年来了一个道人，称名如意真仙，把那破耳洞改作聚仙庵，护住落胎泉水，不肯擅赐与人。但求水者需要花红表里，洋酒果盘，至诚奉献，只拜求得他一碗水里。你们这行脚僧怎么得许多钱财买办？但只可挨命待时而生产罢了。 行者闻得此言，满心欢喜道： 哈哈，婆婆，你这里到那解阳山有几多路程？ 婆婆道： 有30里。 行者道： 哈哈，好了好了，师父放心，待老孙取些水来你吃。 好大圣吩咐沙僧道： 你好仔细看着师父，若这家子屋里青红师父，你拿出旧时手段来，装尺呼呼他，等我取水去。 沙僧一命，只见那婆子端出一大瓦钵来，递与行者道： 拿着钵头去，势必多取下来，与我们留着用急。 行者真个接了瓦钵，出草舍，纵云而去。那婆子才望空礼拜道： 爷爷呀，这和尚会驾云？ 才进去叫出那几个妇人来，对唐僧磕头礼拜，都称为罗汉菩萨，一臂香烧汤拌饭，供奉唐僧补体。却说那孙大圣筋斗云起，少卿间建一座山头，阻住云脚，急按云光，睁眼看出好山，但见那幽花白锦，野草铺栏，涧水相连落，溪云一样鲜，重重古壑藤萝密，远远峰峦树木繁，鸟啼雁过，露隐圆攀，翠黛如屏障，青崖似际环，尘埃滚滚真难道， 全石涓涓不厌看。每见仙童采药去，常逢巧子赋新欢。果然不亚天台景，胜似三峰西华山。这大圣正然观看那山不尽，又只见背阴处有一所庄园，忽闻得犬吠之声。大圣下山径至庄所，却也好个去处，看那小桥通活水，茅舍依青山，村犬汪篱落，幽人自往还。不时来至门首，见一个老道人盘坐在绿荫之上。大圣放下瓦钵，近前道问讯。那道人欠身还礼道：“那方来者，至小安有何勾当？”行者道：“ 贫僧乃东土大唐钦差西天取经者，你我师父误饮了子母河之水，如今腹疼肿胀难禁，问及土人，说是结成胎气，无方可治，访得解阳山破儿洞有落胎泉，可以消得胎气，故此特来拜见如意真仙，求些泉水搭救师父，果烦老道指引指引。” 那道人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此间就是破儿洞，今改为聚仙庵，我却不是别人，既是如意真仙老爷的大徒弟，你叫做什么名字？待我好与你通报。” 行者道：“我是唐三藏法师的大徒弟，贱名孙悟空。” 那道人问曰：“你的花红九里都在哪里？”行者道：“ 我是个过路的挂达僧，不曾办得来。” 道人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你好吃呀，我老师父护住山泉，并不曾白送于人。你回去半江里来，我好通报，不然请回，莫想莫想。” 行者道：“人情大似圣旨，你去说我老孙的名字，他必然做个人情，或者连井都送我也。” 那道人闻此言，只得进去通报，却见那真仙扶琴，只待他琴中，方才说道：“师父，外面有个和尚口称是唐三藏大徒弟孙悟空，欲求落胎泉水救他师父。”那真仙不听说便罢，一听说了孙悟空名字，却就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急起身下了琴床，脱了素服，换上道衣，取一把如意钩子，跳出庵门叫道：“孙悟空何在？”行者转头观见那真仙打扮，头戴星冠飞彩燕，身穿金缕法衣红，足下云鞋堆锦绣，腰间宝带绕玲珑，一双纳锦绫波袜，半露群山闪绣容，手拿如意金钩子，尊立肝肠若蟒龙，凤眼光明眉地竖，钢牙尖利口翻红，额下染飘如烈火，鬓边赤发短蓬松，形容恶似温元帅，争奈衣冠不一同。 行者见了，合掌作礼道：“贫僧便是孙悟空。” 那先生笑道：“呵呵呵，你真个是孙悟空，却是假名托姓者。” 行者道：“你看先生说话，常言道，君子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我便是悟空，岂有假托之理？” 先生道：“你可认得我吗？” 行者道：“我因归任师门，并成僧教，这一向登山涉水，把我那幼时的朋友也都收尸，未及拜访，少时尊严。世间问到子母和西乡人家， 延吉先生乃如意真仙，故此知之。 那先生道：你走你的路，我修我的真，你来防我怎的？行者道： 以我师父误饮了子母喝水，腹疼成胎，特来仙府拜求一碗落胎泉水，救解失难也。 那先生怒目道：你师父可是唐三藏吗？ 行者道：正是，正是。 先生咬牙恨道：你们可曾会到一个圣婴大王吗？ 行者道：啊，呵呵，他是浩山枯松涧火云洞红孩儿妖怪的绰号，真仙问他怎的？ 先生道：是我之舍侄，我乃牛魔王的兄弟，前者家兄处有信来报我，称说唐三藏的大徒弟孙悟空被懒，将他害了。我这里正没处寻你报仇，你倒来寻我，还要什么水利？ 行者陪笑道：呵呵，先生差了，你令兄也曾与我做朋友，幼年间也曾拜七兄弟，但只是不知先生尊府有失败望，如今令侄得了好处，现随着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，我等尚且不如，怎么反怪我也？ 先生喝道：这泼猢狲还弄巧舌，我舍之还是自在为王好，还是与人为奴好，不得无礼，吃我这一钩。 大圣使铁棒架住道：嘿嘿，先生莫说打的话，且与些泉水去也。 那先生骂道：泼猢狲不知死活，如若三合敌的我与你水去，敌不过，只把你夺为肉酱，方与我侄子报仇。 大圣骂道：嘿嘿，我把你拾不起倒的孽障叫打走上来看棍。 那先生如意钩劈手相还，二人俱先安好杀。圣僧误食成胎水，行者来寻如意仙。那小真仙原始怪以墙护住落胎泉，及至相逢讲愁喜，争持绝补遂如然，言来语去成战咒，一个情凶要报怨。这一个阴师伤命来求水，那一个未知亡身不与泉。如意钩强如亵渎，金箍棒狠似龙点，当胸乱刺施威猛，爪脚斜钩斩妙选。因手棍丢伤处重，过肩勾起尽头边，锁腰一棍鹰池雀，压顶三钩狼扑缠，往往来来争胜败，反反复复两回还，勾栾棒打无前后，不见输赢在那边。那先生与大圣战经实属合，敌不得大圣，这大圣越加猛烈，一条棒似滚滚流星，着头乱打。先生败了筋力，倒拖得如意钩往山上走了。大圣不去赶他，却来庵内寻水。那个道人早把庵门关了，大圣拿着瓦钵赶至门前，尽力气一脚踢破庵门，闯将进去。见那道人伏在井栏上，被大圣喝了一声，举棒要打，那道人往后跑了，却才寻出吊桶来，正自打水，又被那先生赶到前边，使如意钩子把大圣勾着脚一跌，跌了个嘴坑底。大圣爬起来，使铁棒就打，他就闪在旁边，指着钩子道：看你可取得我的水去。 大圣骂道：哼哼，你上来，你上来，我把你这个孽障直打杀你。 那先生也不上前拒敌，只是禁住了，不许大圣打水。大圣见他不动，即使左手抡着铁棒，右手使吊桶，将锁子才秃噜噜的放下。他又使钩， 大圣一只手支撑不得，又被他一勾勾着脚，扯了个龙种，连井锁通跌下井去了。大圣道：“ 这厮确实无礼。”爬起来，双手抡棒，没头没脸的打将上去。 那先生依然走了，不敢迎敌。大圣又要去取水，奈何没有吊桶，又恐怕来勾扯，心中暗想道：“ 且去叫个帮手来。” 好大圣拨转云头，径至村舍门首，叫一声：“ 沙和尚！” 那里边三藏忍痛呻吟，猪八戒哼声不绝，忽的叫唤，二人欢喜道：“ 沙僧啊，悟空来也！” 行者连忙出门接着道：“ 大哥，取水来了。” 大圣进门对唐僧备言前世。三藏滴泪道：“ 徒弟呀，四四怎了？” 大圣道：“ 我来叫沙兄弟与我同去，到那岸边等老孙和那厮敌斗，叫沙僧乘便取水来救你。” 三藏道：“ 你两个没病的都去了，丢下我两个有病的，叫谁服侍？” 那个老婆婆在旁道：“ 老罗汉只管放心，不需要你徒弟，我家自然看顾服侍你。你们早间到时，我等是有爱怜之意，却才见这位菩萨云来雾去，方知你是罗汉菩萨，我家绝不敢负害你。” 行者戳了一声道：“ 哼，汝等女流之辈敢伤哪个？” 老婆子笑道：“ 爷爷呀，还是你们有造化，来到我家，若到第二家，你们也不得胡伦了。” 八戒哼哼的道：“ 不得胡伦是怎么的？” 婆婆道：“ 我一家四五口都是有几岁年纪的，把那风月事尽皆休了，故此不肯伤你。若还到第二家，老小重大，那年小之人哪个肯放过你去，就要与你交合。假如不从，就要害你性命，把你们身上肉都割了去做香袋里。” 八戒道：“ 若是这等，我绝无伤。他们都是香喷喷的，好做香袋，我是个骚猪，就割了肉去也是骚的，故此可以无伤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不要说贼，省些力气，好生产也。” 那婆婆道：“ 不必迟疑，快求水去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家可有吊桶，借个试试？” 那婆子急往后边取出一个吊桶，又窝了一条锁子递于沙僧。沙僧道：“ 带两条锁子去，恐一时井深要用。” 沙僧接了铜锁，既随大圣出了村舍，一同驾营而去。那消半个时辰，却到解阳山界，按下云头，径至庵外。大圣吩咐沙僧道：“ 你将铜锁拿了，去在一边躲着，等老孙出头锁战。你待我两人交战正浓之时，你趁机进去取水就走。” 沙僧锦衣严命。孙大圣撤了铁棒，进门高叫：“ 开门，开门！” 那守门的看见，急入里通报道：“ 师父，那孙悟空又来了也。” 那先生心中大怒道：“ 这泼猴老大无状，一向闻他有些手段，果然今日方知，他那条棒真是难敌啊。” 道人道：“师父，他的手段虽高，你亦不亚于他，正是个对手。” 先生道：“前面两回被他赢了。” 道人道：“前两回虽赢，不过是一猛之行，后面两次打水之时被师傅勾搭两跌，却不是相比间也。仙迹无奈而去，今又复来，必是三藏胎成身重，埋怨得紧，不得已而来也，就有慢他失之心。 管取我师决胜无疑。真仙闻言，喜滋滋满怀春意，笑盈盈一阵威风，挺如意钩子走出来喝道：“ 破国孙，你又来做甚？” 大圣道：“ 哈哈，我来只是取水。” 真仙道：“ 泉水乃武家之井，平时帝王宰相也需表里洋酒来求我，方才仅与些虚，况你又是我的仇人，善敢摆手来取。” 大圣道：“ 真个不语。” 真仙道：“ 不语不语。” 大圣骂道：“ 泼孽障，岂不与水看棍？” 丢一个架子，抢了个满怀，不容说，着头便打。那真仙侧身躲过，使钩子急架相还，这一场比前更胜，好杀。金箍棒如意钩，两人愤怒各怀仇，飞沙走石乾坤暗，波土扬尘日月愁。大圣救师来取水，妖仙未直不容求。两家齐努力，一处独安休。咬牙争胜负，切齿定刚柔。天机见，月抖擞，喷云爱雾，鬼神愁。扑扑冰冰，钩棒响，喊声啸吼震山丘。狂风滚滚催林木，杀气纷纷过斗牛。大圣欲争欲喜悦，真仙越打越筹谋。有心有意相征战，不定存亡不罢休。他两个在安门外交手，跳跳舞舞的，斗到山坡之下，恨苦相持不提。却说那沙和尚提着吊桶闯将门去，只见那道人在井边挡住道：“ 你是甚人，敢来取水？” 沙僧放下吊桶，取出降妖宝杖，不对话，着头便打。那道人躲闪不及，把左臂膊打折，道人倒在地下争命。沙僧骂道：“ 哼，我要打杀你这孽畜，怎奈你是个人身，我还怜你，饶你去吧，让我打水。” 那道人叫天叫地的爬到后面去了，沙僧却才将吊桶向井中满满的打了一吊桶水，走出暗门，架起云雾，望着行者喊道：“ 大哥，我已取了水去也，饶他吧，饶他吧。” 大圣听得，方才使铁棒支住钩子道：“ 嘿嘿，你听老孙说，我本待斩尽杀绝，真待你不曾犯法，二来看你令兄牛魔王的情上，先头来我被勾了两下，为着水去，才然来我是个调虎离山计，哄你出来征战，却让我师弟取水去了。老孙若肯拿出本事来打你，莫说你是一个什么如意真仙，就是再有几个也打死了。正是打死不如放生，且饶你叫你活几年耳，以后再有取水者，切不可勒肯的。”那妖仙不识好歹，眼一眼就来勾脚，被大圣躲过钩头，赶上前喝声：“休走！”那妖仙措手不及，推了一个扑了，挣扎不起。大圣夺过如意钩来，折为两段，总拿着又一块折作四段，置之于地道：“ 泼孽畜，再敢无礼吗？” 那妖仙战战兢兢，忍辱无言。这大圣笑呵呵驾云而起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“真仙若炼须真水，真水调和真拱干，真拱真仙无母气，灵砂灵药是仙丹。婴儿枉结成胎相，弑母弑公不费难。推到旁门宗正教，新君得意笑容缓。”大圣纵着祥光赶上沙僧，得了真水，喜喜欢欢回于本处，按下云头，进来村舍，只见猪八戒舔着肚子已在门房上哼哩。行者悄悄的上前道：“ 嘿嘿， 呆子，几时占房的？ 呆子慌了道， 哥哥，莫取笑，可曾有水来吗？ 行者还要耍他，沙僧随后就道，笑道，哈哈，水来了，水来了。 三藏忍痛欠身道，徒弟呀，累了你们也。 那婆婆却也欢喜，几口都出礼拜道， 菩萨呀，却是难得难得。 急忙取个花瓷盏子舀了半盏递于三藏道， 老师傅细细的吃，只消一口就解了胎气。 八戒道，我不用盏子，连吊桶等我喝了吧。 那婆子道， 老爷爷虎杀人罢了，若吃了这吊桶子，好到连肠子肚子都化尽了。 吓得呆子不敢胡为，也只吃了半盏。那里有顿饭之时，他两个腹中绞痛，只听咕噜咕噜三五阵长鸣，长鸣之后，那呆子忍不住大小便齐流，唐僧也忍不住要往净处解手。行者道， 呵呵，师傅啊，切莫出封地里去，怕人子一时冒了风，弄做个产后之疾。 那婆婆寄取两个净桶来，叫他两个方便，须臾间各行了几遍，才觉住了疼痛，渐渐的消了肿胀，化了那血团肉块。那婆婆家又煎些白米粥与他补虚。 八戒道，婆婆，我的身子失落，不用补虚，且烧些汤水与我洗个澡，去好吃粥。 沙僧道，哥哥，洗不得澡，坐月子的人弄了水浆治病。 八戒道，我又不曾大声，早又只是个小产，怕他怎的，洗洗干净。 真个那婆子烧些汤与他两个洗了手脚，唐僧才吃两盏粥汤，八戒就吃了十数碗，还只要添。行者笑道， 哈哈，憨伙少吃些，莫做个沙包肚不像模样。 八戒道， 没事没事，我又不是母猪，怕他作甚。 那家子真个又去收拾煮饭。老婆婆对唐僧道， 老师傅，这水赐了我吧。 行者道， 哈哈，呆子不吃水了。 八戒道， 我的肚腹也不疼了，胎气像是已行散了，洒然无事，又吃水何为？ 行者道， 既是他两个都好了，将水送一你家吧。 那婆婆谢了行者，将余剩之水装于瓦罐之中，埋在后边地下，对众老小道， 这罐水够我的棺材本也。 众老小无不欢喜，整顿斋饭，调开桌凳，唐僧们吃了斋，消消停停，将息了一宿。次日天明，师徒们卸了婆婆家，出离村舍，唐三藏攀杆上马，沙和尚挑着行囊，孙大圣前边引路，猪八戒拢了缰绳，这里才是洗净口，捏身干净，消化凡胎体自然。毕竟不知道国界中还有什么理会，且听下回分解。